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8章，阿豆腐讲完，跟住又对住顾文文竖起个大拇指，又讲：唉，真系佩服啊！我就冇咁重口味啦，反正我唔识。顾文文而家个面色啊，唔系几好睇啊。佢讲：我呢个只系个建议啫。女叔嘅笑容亦都变得有啲勉强，讲：嘿，唔到嗰个地步，我谂我哋都系可以谂谂其他办法啩。我讲：我哋要想活落去，呢个建议我哋必须要遵守。豆腐即刻觉得好惊愕咁讲。哇，点解啊？唔通系夫唱妇随？我苦笑一声，指一指下边嘅深渊讲：你睇，水已经涨上嚟啦。恶搞一死，水势就平息，所以我哋之前都冇注意到。而家我就发现嗰、那个水位喺度无声无息咁快速向上升，可能唔使两个钟头就会浸没晒呢一个空间。我哋必须要喺两个钟头之内逃出去。如果真系需要自己开一条路嘅话，咁我哋一定要有充沛嘅体力先得。顾文文有住女性嘅细心，比我早一步就发现咗地下水上涨嘅情形，而家先会提出咗呢一个睇似好荒谬咁嘅建议。大家一下子盯住下边阴暗嘅深水，一时之间都哑口无言。提议虽然系咁，但系我哋都未话饿到眼睛发晒红嘅地步啊！如果真系要去嗒嗰条咁嘅蛟龙嘅肉，心理压力真系好大啊！吕叔一连咁样搞法，亦都疲惫不堪。佢又强撑起身体讲：，唉，趁住而家仲有啲力，我上去睇一睇先啦。佢嘅身手系我哋几个人当中最好嗰、那个，亦都似住自己系艺高人胆大。就向住我哋嘅头壳顶方向爬上去。我哋几个人企喺个洞口，恶高个头密切咁注意住女叔嘅动静。事实上呢、这个地方离我哋呢都唔系太高嘅啫，700米到就到顶㗎喇。女叔嘅一隻手掹住啲山石，另一隻手攞住钢刀喺上边堆积嘅石瓦嗰度左督右督，一尾呢就想搵一个突破口。随住佢嘅动作，好多嘅碎小嘅石头就开始向下跌，但系点样都冇露出一个大嘅窿出嚟。由于灯光唔系好充足，所以我哋冇办法睇得太清楚。大概十几分钟，女叔就终于向下爬落嚟嘅时候，成身都系虚汗，个肚咧就喺度叽里咕噜咁叫，佢个嘴角嘅笑容都有啲喺度自嘲咁讲：，唉，睇嚟呢一路都系行唔通嘅。一时之间，我哋陷入咗一种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嘅死局入边。大家又冻又饿，个脑呢就开始变得迟钝，不停咁諗出嚟嘅办法，但系亦都冇任何嘅头绪。随住时间嘅推移，我哋嘅饥饿感越嚟越严重，更加嘅寒冷，我哋不得不大家揽埋一齐取暖。我个脑里面就諗咗好多，比如顾文文点解会离奇咁喺个棺材入边出现嘅原因，又比如嗰个蛟龙系点样出现嘅呢，但系都冇一种諗法能够帮到我摆脱而家困境。随住时间嘅流逝，地下水系越嚟越深，再过两米就浸没咗我哋而家所处嘅地方㗎啦。到时候我哋可能连一个藏身嘅地方都冇，点办？点办呢？我哋应该点样先可以逃出去呢？我隐约觉得事情嘅关键点同嗰个恶搞应该有好大嘅关系。喺呢个世界上边有好多嘅科学系冇办法解释嘅事情，譬如讲顾文敏同埋任灵点解突然间会出现喺密封嘅棺材入边。是因为刘云桥的作祟啊，咁嗰条恶搞出现喺呢度，唔通又系刘云桥的作祟？恶搞本身就系妖物， 又点解会俾刘云桥控制啊？或者只要解释到佢点样从边度嚟呢一个咁嘅谜题，可能我哋就会揾到出去嘅路。我哋困喺个洞里边，嗰种焦急嘅情绪，大家都可想而知。豆腐睇住越嚟越高嘅水，急到啊腾腾震，佢揞住个肚讲：哎呀，蚀晒啦，蚀晒啦！临死都做唔到个饱死鬼，唉，系啦，老陈，你讲呢个地方系呢个咬缝入水嘅阴地，人过留命，鬼过留魂，唉，玩完啦，玩完啦，我哋啊俾浸死就算啦，唔通死咗之后连做鬼都冇办法离开呢度咩？其实风水一说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啊。我都唔知道呢一个咁嘅咬缝入水嘅格局系咪真系咁邪，但系如果真系嘅话，咁豆腐而家所讲嘅一啲都唔夸张。死喺呢个地方，就算连做鬼都冇办法离开嘅。我谂到呢一度，即时啊觉得脚板底都喺度冒住凉气。想象我哋几个人嘅鬼魂喺个水里边永不得超生，然后就同呢个姓任嘅两个死鬼嘅鬼魂一齐做伴咁嘅经历，唉，谂起都头皮发麻，更加焦虑，更加就想谂办法去逃出去。我将自己嘅推测同大家讲咗一下，认为呢生存嘅希望主要就要搞清楚嗰条恶搞系点样嚟呢度嘅。豆腐讲喺传说中，蛟呢是蛇修炼而嚟嘅，属于就快要变成龙嘅咁嘅妖物。妖物总系有啲咩法术㗎系嘛，比如突然之间从呢个地方去到又突然之间喺第二个地方出现咁呀。我一听完即刻丙咗佢一渠讲，嘿，乱噏啲乜嘢，如果佢真系有妖术，咁点可以俾我同阿女叔搞死呀？只系讲佢只系一种我哋人类仲冇办法了解嘅稀有物种而已啦。豆腐又讲：咁讲嚟，我哋咪杀死咗个珍稀动物？哎呀，嗰啲咁嘅生物学家真系会嬲死我哋啊！唉，我而家觉得真系一啖气焗喺个喉咙度，撑啲啃死。我而家连撑佢嘅心情都冇啦，只能够叹息咁讲：到而家呢种情形，阿小豆唔该你乖啲啦。而家我哋咁情急，唔该你就将你嗰条老神经搬返正啲，唔好再走歪晒啦，得唔得？豆腐听到啊，揭揭咁啊笑咗一声，摸下个鼻哥，好似諗到咩咁。突然之间佢讲：啊，我諗到啊！我讲：哎呀，唔该你收声啦，再諗到乜嘢，从而家开始一个字都唔准讲啊！豆腐听到急啦，咬晒头跳晒脚咁讲：唔係啊，唔係啊，我諗到我哋仲有个地方未去搵过啊。我睇到豆腐嘅神情唔似开玩笑，我问：咩地方啊？佢讲：哎呀，我同阿老哥落去嘅时候搵到咗所有地方，都冇睇到咩窿，但係我个当时发现咗一件好奇怪嘅事啊。佢话佢当时潜入水嘅时候，嗰条蛟龙已经喐都唔喐啦。但係有一样嘢比较奇怪，就係嗰个蛟龙嘅头竟然佢呈现出一种想向下捐咁嘅姿势喎。当时豆腐冇放喺心里面，而家个脑喺度快速转嘅时候，即刻就联想到一个可能，嗰条蛟龙嘅头之所以成为咁嘅姿势，系唔系佢想捐地走佬呢？我哋想要搵嘅嗰个地下水道会唔会就系俾个蛟龙嘅尸体压住咗？经佢咁一提醒，我都觉得呢个可能性好大。嗰、那个地下水道八成就系俾个蛟龙庞大嘅身体压住咗啦。豆腐一讲完，见到我哋大家都擘大个嘴，一种惊讶咁嘅神情，佢又开始有啲得意，即刻就一副我立咗功，你哋大家嚟赞下我咁嘅表情。我又即刻忍唔住我嗰种想丙佢嘅冲动，我个声音嘶哑咁讲：以后啊，碰到呢种事情，唔该你早啲话俾我哋听。唉，至于你系咪真系觉得你嘅智商冇问题呢？唉，算啦，我今次搵多啲钱翻去之后，真系考虑下系咪应该带你去睇下脑科医生啊。 冯贵手的面有喜色，即刻讲：事不宜迟，我哋仲系快啲落去确认下啦。陈兄弟讲得啱嘅，蛟龙肯定就冇咩妖术，唔系嘅话，亦都唔会咁轻易被杀死啦。佢唔可能凭空咁出现嘅，地下水道一定就系喺佢嘅身体下边。而家睇嚟，呢一个可能系我哋唯一嘅希望。大家亦都唔想耽误时间，即刻执埋啲嘢，纷纷落水，焗一口气啊！一鼓作气咁啊，游到水底下边。之前喺水面，我哋啊只能够睇到蛟龙嘅头颈，佢身体大部分都处于喺水底下边，睇得唔系好真。然而而家我哋近距离咁观察，那个好似座山仔咁嘅身躯，睇人哋不由得嘅真系心生敬畏。蛟龙只眼睛就已经眯埋咗，佢嘅头果然系做出一种想向下捐咁嘅举动。我哋游到咗佢嘅头同埋身体相连嘅位置，就想将佢稍微移动一下，好睇下佢下边有冇窿啊！但系呢件嘢真系劲大，我哋根本上冇办法移喐佢。喺个水底里边试咗好耐，就好似几条黄犬喺度冚嗰棵树咁，毫无作为。而喺肺里边嘅嗰一啖气都已经谷到极致啊！大家只能够浮出水面，又似重新商议对策。唔好睇啊，冯鬼手嘅滑头，但系咧啲邪门歪道嘅主意啊唔少嘅佢。佢眼见有逃生嘅希望，因此亦都积极咁思考，竟然谂出咗个办法解剖。系啦，既然我哋冇办法去搬呢条龙尸，咁不如将佢啲肉割开嚟啦。我反对咁讲，哇，嗰条咁样样嘅龙皮啊，连子弹都打唔穿，我哋点解剖啊？冯鬼手啊，指一指吕叔手里边嘅鬼哭刀讲，子弹唔得啫。唔代表呢把刀唔得。我记得喺山石嘅时候，阿吕兄弟将呢把刀一刀啊，将成个刀身都插入个山石入边，一条死狗唔在话下啦。佢咁一提醒，我谂起呢一幕，心谂：哇，吕叔呢把刀啊，确实比子弹更加有穿透力。或者我哋真系唔会做冤死鬼啦。吕叔听完都唔推迟，佢微微一笑就捐入咗水入边。我哋亦都跟住落去帮手。吕叔嗰个鬼哭刀啊，不愧为真系神兵啊！这个蛟龙虽然啲皮坚肉厚，不过一啲都顶唔住吕叔鬼哭刀嘅一刀斩劈。好快就睇到嗰啲龙嘅碎肉混合住啲龙血，搞到啲水底系一片昏暗。为咗增加效率，我哋梗係轮流作业啦。有咗逃生嘅希望，嗰啲咁嘅饥饿感一时之间都唔变得咁难顶，甚至力都多咗啲。呢啲大概可能就係人嘅潜力啩，只要睇到希望就能够激发更强嘅斗志。随住我哋几个人嘅轮番作业，係咁搞咗一大轮，嗰条龙嘅尸体好快就俾我哋挖咗个大窿出嚟。透过呢一个窿，我哋果然睇到喺绞身下边出咗一个黑蒙蒙嘅地下水洞。豆腐见到即时喺个水底度出咗个绞剪手咁喺度欢呼，我哋亦都唔敢再耽误时间啦，更加嚟唔切发表呢个感言啦。我哋一班人即刻浮翻上水面，深深咁换咗一啖气，就向地下水洞嘅游过去。这个时候，啲水已经差唔多快浸晒呢个空间啦。我哋亦都唔知道呢个地下水道究竟有几长，更加唔知道要游几耐先可以游出去嘅。但系眼底下已经冇路好走啦，如果真系要浸喺里边，咁亦都只能够认命啦。这个地下水道就好宽敞嘅，里边冇任何嘅人工雕琢痕迹，睇嚟佢可能本身就系呢条蛟龙出入嘅通道。只不过喺修建妖蛇局嘅时候，俾人哋遮盖咗起上嚟。后嚟养尸局一破坏，嗰条蛟龙亦都唔知道系唔系察觉到有人嘅气息，所以就游到嚟呢度，撞开咗被封闭咗嘅通道。 我哋喺水下边啊，冇作过多嘅交流，每一个人啊一味就向前游，因为大家最多亦都只有三分钟嘅时间。如果喺呢个时间里边，我哋游唔出去或者逐水嘅话，咁啊真系只有死路一条啦。而且我哋喺咁深嘅水底下边出咗事，连做人工呼吸嘅可能都冇啊！随住时间嘅流逝，地下水道仍然睇唔到尽头。我已经觉得谷到肺就好难顶，再睇下豆腐同埋顾文文两个亦都系咁。除咗擅长水性嘅逢鬼手之外，其他嘅人嘅速度都不由自主咁降低咗落嚟，而灯光嘅尽头仍然系黑蒙蒙嘅黑暗。我心里边就沉咗一沉，有一种好不祥嘅预感。